们深深爱过，当时紧握的手怎能炙热。今天在同样城市中， 真实口碑平台，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，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，新鲜的鲜，氧气的氧，上新氧全民断货王玻尿酸799元，剁手开抢。 好想换新车，可咱这旧车卖不了多少钱了吧？ 别担心，现在去沃尔沃 4S 店可以原值置换 XC90， 是豪华七座 SUV 哦。 真的原值置换？那还不快去， 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。 中青旅遨游网百团大战打响啦！百

先生又何用带重头， 听到的是黄小琥演唱的《突然的自我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，继续来听徐小凤的歌。徐小凤的声音不暗哑不稚重，在浑厚当中有着很深的感染力，同时又古意盎然，蕴含着深沉的古典气质。来听听徐小凤演唱的《深秋立楼头》。 俯身低声相对望，共夜话不计雨雪到我背后影，初冬早醒，躺开心胸相照应，尘世里白样错漏变合情，常记仿佛早春一天收月地默应，深秋立楼头般女影，夜里枕边的过去又念及起一句，无意种下爱念恐怕心碎，草因风声总破灭，夕夜静不禁闭眼，过去到目前早该分清，几许光阴不似箭，唯有再放下困惑期待变，常记仿佛早春一片秋叶地默认，深秋立楼头般女影，夜里枕边的过去又念及起一句，无意种下爱念恐怕心碎，

着同一边，可不可以陪我聊聊天，可不可以不要偷偷踮着脚尖，闭着呼吸维持平衡，却怕一点点风吹噪声会把你的专心吹偏离几分，还要晃到什么时候才能平稳，同手同脚是否保证能默契满分，一心一意一帆风顺，可不可以不要偷偷踮着脚尖，闭着呼吸维持平衡，却怕一点点风吹噪声会被你的专心吹偏离几分，还要晃到什么时候才能平稳，同手同脚是否保证能默契满分，一心一意一帆风顺，需要两颗同样重的心才 是否保证你默契满分，一心一意一帆风顺，需要两颗同样重的心才能完成，跟我歪歪飞起来，跟我歪歪的浪漫，自由自在寻找平衡在幸福的两端，跟我歪歪跟我歪歪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，

去台湾，把残酷的未来 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。为您预告一下，下周一早晨我们即将欣赏到的经典老歌，王杰演唱的《我是真的爱上你》，邝美云《难得有情人》， 我心我情我愿爱你一生， 陈绮贞《旅行的意义》，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，你看过了许多美女， 潘玮柏《跟我走吧》， 走吧，陪我度过天黑天亮。 那英，征服。 就这样被你征服。 赵传，深海。 怎知我情深似海？